郭林对于乔家的抱怨没什么明显的反应，基本上他很难掌握自己清醒的时间。偶尔那么几十分钟也只足够让他回想起一些零碎的片段，却凑不成实质性的意义。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现在守在他旁边的人是乔家，自己的身体很不对劲儿，不听自己的支配，而且在越来越虚弱。毒品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致幻剂，在摧毁神经系统的同时还附带着很强烈的麻醉效果。断药之后，这种麻醉效果就会成为反噬的利刃，比挖心削骨还要难以忍受的痛苦会以翻倍的形式折磨身体。某种程度上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属于他了。郭林知道在做什么，可他无力改变现状。乔家忘了从哪儿听到过一句话，人被折磨久了，渐渐的就会习惯，继而安于现状。好像是有过一个很长的名字来形容这种病，他想不起来了，但是觉得自己大概现在就是这种情况。又折腾了一场，他连衣服都懒得穿，带着一身汗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然后去倒了一杯水。他把郭林拽起来靠在床头， 喝水。 嗓子已经哑到几乎听不出原本的声线了，乔家有种预感，他的声音可能以后都是这样了。郭林半眯着眼睛，意识不算清楚，但动作还算合作。他低头喝了口水，很轻地咳嗽了两声，然后歪过头。 每次被折腾个半死的是我，怎么你比我还累？ 这段时间，他已经习惯了自己对着郭林自言自语。不这样的话，他觉得自己要疯掉了。他对面的男人还是没什么反应，见或看他一眼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听到了他的话，还是下意识的动作。 跟我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，你会不会以后都这德行，就直接废掉了？ 乔家伸手去摸了下郭林的侧脸。 你要是傻了，我就把你圈养在家里，用链子拴着，每天上班前做一次，下班回来做一次，晚饭做一次，睡前再做一次。 一边说，他一边冷笑着自己喝了口水，嗓子无时无刻都在着火。但是他也懒得烧水，索性省着喝。都说乐极生悲，乔家觉得悲极也能生乐。他脑中勾画了一下郭林被他锁在家里的样子，觉得也挺美好。想着想着，自己竟然笑了。不过笑完了，他又开始对着郭林发呆。 妈的，这么下去会不会我也成神经病啊？到那时说不定是阿简和耿伟养着两个傻子。 完全不明白他脑子里耿伟和乔简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一起。乔家连举起一个手指头都累，根本不愿意再花精力去思考。他又喂了郭林两口水，头一歪，直接倒在郭林的旁边。 别再犯病了，让我睡一会儿。 最后的话应该是警告，不过他不确定郭林听懂没有。房间里安静的只剩下他们彼此的呼吸声，明明外面嘈杂得很，汽车的鸣笛声、施工声不绝于耳，但是乔家就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的可怕，静得让人烦躁。 乔家，乔家，我操！你他妈给我醒醒！乔家， 乔家觉得地震了，他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晃出来了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花板都在摇。 怎么了？ 完全搞不清楚现状。他呆滞地看着眼前不断放大的人脸，花了一点时间定焦，才看出来那是耿伟。但是对方完全不给他清醒的时候。 你大爷的，我问你郭林呢？ 郭林？ 机械性地重复着耿伟的怒吼，乔家皱了下眉，然后在下一秒猛地反应过来。他转头看着空荡荡的床头。 我操，郭林，人呢？ 他睡着的时候明明还跟对方在一起。耿伟快疯了。 你还问我？ 又不是你开始的。 如果他今天带枪了，说不定直接就把乔家一枪给崩了。他开门进来就看见乔家睡死在床上，找了一圈都没见到郭林。乔家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，他已经顾不上耿伟的嚷嚷了。 我睡了多久？哎呦操，我怎么睡着了？ 他已经语无伦次了，随手抓过旁边郭林的外套，踩着拖鞋就往门口冲。耿伟都来不及反应，就看不见他人了。追到楼道，他骂了一句粗话： 你他妈干嘛来去？ 找人。 回给他的只有声音。乔家不知道去哪儿找人，他没时间概念，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更不知道郭林走了多久。他甚至不知道郭林怎么会起来离开那个房间的。眼前川流不息的马路上全是车，他心里很慌，空得像个留了个洞在心口。太阳打在脸上，热得他发昏，视线中一直捕捉不到他熟悉的人影，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郭林为什么要走？他能去哪儿？他要去哪儿？那人连水都要人喂，怎么还能站起来走路呢？乔家想不明白，他脑子里现在根本就是一锅粥，原本的快走不知不觉变成了奔跑。乔家无法想象郭林被人发现了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报警、抢劫，或者他会不会冲出马路。乔家因为没注意脚下被绊了一跤，本来就已经虚弱到极限的身体无法承受地发出了预警。他整个人眼前一黑，刚挣扎着站起来就直接跪在了地上，膝盖火辣辣的疼，他眼前看不见东西。旁边的行人有人觉得他行为奇怪，驻足讨论的有，上来询问的也有。乔家有点茫然地转了下头，感觉到有人在搀扶自己，就凭着下意识抓住了对方。 有没有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走过这里？帮我找他，帮我找他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帮我找他。 他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，可能是觉得他精神状态不太稳定，原本扶他的人也自保地收回了手。乔家被人放在路边的灯柱边上，他想站起来，但是身体挤不出一点力气，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忍不住想狂吼，可惜他连吼的力量都没有，张着嘴他都发不出声音。 郭林， 脑子里来来回回只有这句话，乔家恨到血都冷了。他在地上坐了很久才逐渐恢复视力，虽然有点模糊，但是总算没有彻底瞎掉。他并不怕变成瞎子，找到郭林不要说瞎了，就算死了他也无所谓，毕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能死都是一种解脱。扶着身后的灯柱站起来，乔家深呼吸了几口，勉强提口气，继续沿着脚下的路找人。经过刚才那么一折腾，他脑子倒是稍微清楚了一点。他不知道郭林为什么突然就不见了，可是他都撑不住了，郭林的身体状况只会比他还糟糕。这附近的路并不多，郭林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十有八九就是沿着一条路往下走，所以他又往前找了一段，就掉头折返回去。出来太着急，他也没带电话，好在身上还揣着耿伟给的钱。乔家后来打了一辆出租车，让司机就沿着这附近绕圈，他把钱反正全放在了车上。 我只要找到人，一分钱都不拿走。 一下午的时间，乔家在这附近绕了有几十圈，绕到天都黑了，也没看见他要找的人。最后司机实在是不肯拉了，无论如何让他下了车。他走回旅馆的时候，终于想起来问了一句： 有没有看到跟我一起的那个男人下楼？ 没有。 修车的大汉嚼着口香糖，一脸不耐烦： 一下午就你跟神经病一样似的跑出去了。 乔家自己不知道，他下午冲出去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。但是这句话说的乔家愣了一下： 没人出去吗？ 没有。 大概是用最后的耐性挤出这句回答，大汉哼了一声，就埋头继续干活了。乔家皱起眉，二话不说的又冲上了楼。他敲门的时候手都在抖。耿伟打开门，他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床上的郭林。